橘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各位好，欢迎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这个冬奥会离我们越来越近了，说明这个雪季已经到来了。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聊聊哈这个关于雪季的事儿。给大家请来的呢，还是大家的老朋友哈，我们的旅行达人张波，波哥。来，波哥跟大家打招呼。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波。 哎哎，波哥你换那个麦克风试试。 对，不好使。 啊，对，目前没有事儿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波。 哎，好像这个有点了啊。 这个好使了 啊。好的，哎，今天我们跟大家说说东北的雪季，是不是？怎么波哥一脸无辜的看着我？ 应该来这么说吧啊。 啊， 就是说东北的冬季就可以了。 说说东北的冬季。 对，就是为什么呀？ 啊， 他老早就进入雪季了。尤其是说像今年这种，就是说像这种气温啊，其实我在国庆节的时候，就是国庆节过后， 嗯， 就是国庆节刚过完的时候，其实我在内蒙古的地区当中啊，就已经看到了有很多的这个雪了， 嗯， 对吧？还就是还没有完完全全进入东北啊， 嗯， 就在赤峰那一带，然后其实我们就发现了它已经开始下雪了，对吧？然后呢，在东北那个方向呢，相对来说比赤峰更早了几天，对吧？所以说是就是说到东北的话，基本上差不多从每年的这个九月底十月初的时候，然后基本上说就已经进入它的雪季了， 嗯， 对吧？而在我们北京来讲的话，然后对于这个雪季的概念就是说，哎，这个雪季是滑雪季， 嗯 啊，而不是下雪季。 有， 对，就是为什么？因为这个虽然今年这个雪来的比较偏早一些，对吧？就是可能早早的来了一场雪， 嗯， 但是后面的话就是前两天还下了点小雨， 对， 对吧？ 啊，对，昨天， 对对对对， 啊 就是昨天还下了点这个小雨，毛毛细雨的感觉， 啊， 有感觉这个春天的感觉 啊，春天的感觉，波哥什么呀？ 就其实昨天下雨并不冷， 啊，反正那也不是春天呀， 哎，就是说下这个雨的这种概念 啊 冬季 啊。 那其实说 就是温度偏高，您觉得啊？ 偏高， 嗯， 那可能说相对来在我们的周边也有一部分，比如像你们老家张家口那边， 嗯， 现在的雪肯定是已经很多了，对吧？然后再比如像像在这个什么乌兰布通那边的话，然后雪有，因为我有好多朋友，虽然我没去啊，他们天天在那边待着，然后就是说他们家就是那边的， 嗯， 然后他们就是每天发这个雪发的特别特别多。而除此之外，他为什么我们说东北的这个雪呢？因为每一个地方的雪和雪的雪质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啊，我们在这个双峰林场那一带的这个雪啊，就是从哈尔滨我们往吉林走，就是雅雪公路啊，就是雅雪公路，就是大家应该简单这么理解，就是说亚布力到雪乡的一个公路啊，叫雅雪公路， 嗯 啊，那这一带的这个雪质啊，它相对来说它还能有一定的这个粘度，它不是特别松散的那一种。那另外的话，就比如我们再走另外一个方向的话，就比如我们从哈尔滨，我们再往这个东北部方向去走的话哈，那它的整个这个到伊春那一带的话，它整个雪就是比较散的，它不会是没有一定的粘性。 波哥是说太专业了， 啊， 波哥你给我解释粘性 是 怎么回事？ 就是说比如说啊，我们抓一块雪往一块一挤 啊，哦， 它能成就相对来说比较能粘成一堆。 哦， 对， 不应该这样，不是都能吗？攥一攥都行，啊。 不，它的每个地方的这个雪质是不一样 啊，真的呀。 那在那边呢，它特别松软，就是你就是捏成一块了， 怎么捏也成不了形。 它也能成形，但是说是， 啊， 就特别松软的那种，就是说就是没有一定的粘度。 哦 啊，这是有区别的。 哦， 如果说常去这两个地方，人都知道这两个地方雪是不一样的。 哎呦，专业了啊！ 对对对， 啊， 这个滑雪不专业，讲雪我一定专业。 行，反正我也没去过啊。然后您说这个也处在我的知识盲区之外。 好， 下次我那个验证一下啊。 好多人不去的原因是有一个问题，你知道吗？ 什么问题？ 我觉得你也有这个问题，怕冷。 怕冷。 嗯， 我一个张家口人，我怕冷。 嘿， 那你要不是冬天的时候，你多回去几趟呀？ 那我回去啊，我是不是现在人家不是疫情期间不让我们瞎窜吗？ 你知道你们张家口有点好，你比如我们崇礼啊，我就这么说，崇礼它有个什么好？ 什么？你们崇礼，我们崇礼。我们崇礼 凭什么不是我们崇礼呢？ 你凭什么是崇礼？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一个山西人啊，愣往我们张家口房里边 我叫王贴 啊， 管着吗？ 行，你们崇礼啊，你们崇礼。 对于崇礼来说，那他为什么说他也是温度可以达到零下二十三四度啊，25-26度，甚至到零下30度哈？那他有一个概念，说到冬季的时候，他这边的风特别的少。 风特别少， 就是在崇礼滑雪场这一带，我们确实是体验过，就是我们可能一旦出这个圈儿，然后这个 风就大了。 然后比如我们走到就是走滑雪场这一带的话，不管是云顶 啊， 不管太武了，还有包括它整个周边的什么这万隆这些滑雪场的话，那突然发现他们的风特别小 哦 啊，就是说到中午的时候，如果像我今天穿这么厚的，就是这么就也不算特别厚啊，不算是我们到东北那边玩里三层外三层那种穿法啊，但是说。就是说你在路上走一会儿，然后你会浑身冒汗 哦。 就是说它有好像是有一个避风的一个屏障，但这个东西我没研究过，到底是哪个山给它避风的？ 波哥说这个我也没有体会过，在张家口说风小， 这是真的。你到了崇礼，崇礼的滑雪场这一带的话，你一定是能够 是吗？ 一定能感受到， 因为我没对比过啊。就是反正到冬天我就没有觉得张家口有风小的地儿，但是滑雪那个地儿。 就是他好像处在这个， 你感觉他您说是他在那个山窝里是吗？ 我感觉到好像是，但是因为我也没有从正上方看过他底下到底怎么样，因为我知道我们走崇礼走草原天路的时候，那个风特别的大， 对。 但是说我们偏偏就是走到滑雪场这一带的时候，他可真的是没有那么大的风， 是吗？ 对。 好的，我们暂且相信波哥啊。 对，就是这个你不信你可以亲自去体验一下，一定是没有问题。它温度低，但是不至于， 但是风不大。 对，不到那种就是就像我们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天气一样，它如果没有风的话，那它的温度不至于有这么低 啊。对 对，你的体感不一样嘛， 嗯， 对吧？然后呢，其实我们在东北呢，就说是东北的整个就是我们大家都一般比较了解的话，一般提可能是在冬季的时候不一定能提到沈阳，一般提的是黑龙江和吉林， 对 对吧？这两个省为主的一个冬季的旅游项目 哦 啊。大部分都是这样来感觉的，因为在沈阳可能大家就哎，反正 没有辽宁的事儿，黑吉辽没有我们辽啊， 对，黑龙江以及辽宁没有辽，黑龙江和 吉林、啊、 对，为什么？你看大家一旦到冬季，就是按照说正常在我们正常这种没有疫情的状况下，每一年冬季的时候 啊， 大家可能说是在这段时间就特别忙什么呀，就是忙着说是哎，我要么去有些是冬季去长白山 哦 啊泡温泉。啊，就是因为那个雪比较多嘛，啊，就是我一边泡温泉，一边就是在雪地里面泡温泉，可能在我们北京得等 啊， 等到下雪的时候，然后到温泉池子边上，哎，待待，可能、 啊、 哎，我们一边泡了温泉，一边有点雪，对吧、 啊？ 那再往南的话，可能就是这种几率更小了。那为什么？就是说，因为在雪地里面泡温泉，它感觉是不一样的， 嗯， 对吧？你的视觉冲击力，还包括你的体验感受是，是因为外面的温度可能是零下，哎，十几度、20度，对吧、 嗯？ 但是说你在温泉池子里边，可能零上。哎，37-38度，40多度，对吧？啊，那这个一冷一热这种的话，确确实，但是因为你泡热了之后，然后你出来之后，然后你感觉不到你身体上会有 冷 的感觉， 哦、 对。所以说，大家可能在这段时间，要么是哎，我们到长白山，哎，我们选择去泡温泉，对吧？这是一个选择、 嗯。 那另外的话，然后就是对于很多一些这个喜欢玩雪的，那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可能比较著名的 亚布力， 亚布力、 啊， 对，亚布力这个滑雪场，那。除此之外的话，后来之后，因为很多摄影爱好者，然后发现了这个雪乡， 嗯， 啊，东北的雪乡。那现在的东北的雪乡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就说是我们很多朋友就说，有几年的时候，可能那中间其中这两三年之前，中间有就是在2015年、2016年的时候，可能那个雪比较少一点， 嗯、 差不多到了一月份的时候。啊，大家才可以看到那个什么房子上那个雪，哎， 一层一层 特别厚， 啊、 对吧？啊，就是那个小屋子看着特别梦幻一样的感觉， 对对 对， 对 吧？ 啊， 但是说，今年的现在的话，其实它已经达到一层一层那个效果了， 啊， 可能大家可能透过很多一些， 对，咱们现在去不了啊。 暂时是去不了， 啊、 就先想象嘛 啊， 做计划嘛。 对 对, 对， 有很多朋友就是为了去这样一趟冬去，为什么我刚才提到一个冷的问题呢？ 啊， 就是可能大部分朋友原因是因为怕一提到这边就说是哎呀太冷了， 太冷了。 对，但是事实上我说是你应该这么去想， 啊，首先第一个，如果你要在雪地上行走白天的话啊，那你在雪地上行走的话，那是一点都不冷的，而且你还浑身会出汗。 真的不冷吗，博哥？ 因为雪它是比较软的 啊， 而在那边的话，它不是说是哎，行了，有一 那也冻脚呀。 你得穿厚点嘛， 嘿， 对吧？你不能我穿了一双这个这个什么？ 波哥，你说那边的那个温度是多少？零下多少？三十度。 零下三十度只是在局限于在晚上 啊啊 啊，只是局限于在晚上 啊。 那对于说是白天的温度，它可能就没有那么低，就是零下个十几度。 嗯 啊，那其实相对来说是，如果是没有风那种天气。对吧？那你是也是感觉不到它能够有多冷，而你在雪上去行走的话，本身要出，比我们在正常的这个道路上行走，你就要费点劲儿， 费劲， 对吧？ 啊、就走的就热， 对，就走的肯定是热，而且你本身又穿的又厚 啊 你比因为在那边的话，我这么说吧，其实大家说是穿一个羽绒服能不能扛得住，我说是扛不住、 哦， 对吧？那你里边最起码还得再穿上什么抓绒之类的， 嗯、 对吧？那里边什么排汗的这个什么透气衫你还需要、 嗯， 对吧？然后说那头上呢，那你像我这种最不喜欢戴帽子，在那个地方说几乎是把 耳朵给你冻掉， 对对对， 是不是 耳朵冻掉你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嗯， 对吧？你都还真的是没有感觉 哦 啊。所以说是就是说就是戴帽子，对吧？什么裹什么这裹什么围巾裹得严严实实的，这露两个眼睛，这个一点都不稀奇。 嗯、 就是说，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苹果，就是我们这个手机的电啊， 啊， 就手机的电在那边的话，消耗量特别的大，因为特别的冷， 啊、 拿出来 瞬间就没电了。 就是相对来 强制关机，它那个是 对，它会强制要求你关机，你必须得插这个充电宝。 啊、对， 然后说是一边插着充电宝，然后这样的话它能保持，然后拍个照片的话，然后赶快藏到兜里边， 对， 暖和了点啊，这样子的话就比较省电， 嗯， 对吧？所以说就是说，在整个这一带来说是，首先是大家去也是一个比较热门的目的地，对吧？就是说是，哎，比如说我们走这个双峰林场哈，就是说大家所谓传统意义上的这个雪乡， 嗯， 对吧？其实，在东北不只是说是这一个地方是雪乡， 嗯， 对吧？ 好多雪乡， 整个东北的这几个都可以叫雪乡。只不过说是大家给他这个地方一个命名定义而已。 嗯， 那比如我们走在雅雪公路沿途两边，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什么雪谷画廊，对吧？那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的。就是说，我在我的这个印象当中是比较深刻的是，就是说它整个这个树上挂的雪，啊，像我们一般情况，如果气温比较偏高的话，就是说可能你地上的雪会很厚。不管说是你是到了什么什么膝盖以上，对吧啊，或者再到再深的地方，但是说地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树上挂雪的这种概念，其实说白了就是首先它因为它白天它天一晴太阳一晒，这个雪就会化，就跟雾凇一样，对吧？但是说有时候它是每天都在下，几乎在这个季节就是 天天下， 每天不是说晚上就是早上起来至少要下一阵 啊、 所以说是下过之后呢，可能过。到不了这个10点钟、11点钟的时候，那个天就会放晴 啊、 啊，就是所以说，再加上本身那边的整个森林的覆盖面积比较广，那也就是说它的整个这个空气啊能见度都特别的好，所以说就会产生了哎，大家在这个什么阳光下看到那个什么一个一个的雪蘑菇小房子， 嗯， 对吧？啊，这种感觉是非常非常的漂亮的啊。那也就是说是，这是说我们从哈尔滨，我们可以直接说哎，在。不管说你在当地跟着一个这个旅行社的团，或者是你在当地去租车是不建议的， 嗯， 因为这个路上的雪是不太去，这个因素 不太好开， 对，确实是不太好开。纵使是他这个车都是什么雪地胎的啊，就是其实我是真不建议，为什么？ 啊、 干嘛费这个劲儿？ 你开没开过波哥？ 没有， 你没？ 我保证没有开过。 我以为你会说你开过呢。 我只是开过，就是说去的比较偏少的那些地方的一些路线，比如走伊春，我们走红星大平台 啊。 那路上你可以看一望无际，过去之后没有，只有两个车轮印，然后几乎没有车的这种状态下，那我可以的。 开 对，那我可以的。它顶多我就是雾到那儿嘛、 啊， 对吧？动不了了，顶多就是一个这个情况了， 啊、 对吧？因为它有被压出来的车道， 啊、 对吧？我就 按着人那轱辘， 我就按着它轱辘走就行了， 啊， 对吧？啊，那这个是没有，但是 汽车开出了火车的感觉，是不是？ 对，雅雪公路上它可不是这种情况了，因为它的整个这个上下这个车也是比较多，因为去的流量人流量比较大嘛， 嗯， 所以说是就是说，而且就是说它基本上都是盘山坡道，那这种情况路上再有雪面的话， 还挺危险的哈。 确确实实的，就是我们把危险降到最低。 那他们旅行团开什么车呀？ 他们是这样子的，他们也有一些这个就是大巴、 啊、 就是说比如像那种比较豪华型的那种大巴、 啊、 对吧，就是说可能说是什么他们所谓的陆地头等舱的那种座椅的、 啊、怎么那个大巴就不怕滑？ 不是不怕滑，而是主要是这个司机师傅都是老司机 啊， 对， 每年都开久经沙场的战士啊。 就是说在我们这边，你会有没有发现一旦到下雪的季节的时候，就是我们路面上的这个事故率就特别高。 那当然，咱们这下点雨都堵成那样，还别说下雪了、 就是、咱就说下雪这种情况、就下点小雪， 对， 可能真的说是就是为什么，就是大家不经常去在这种路面上行驶的话，就是你没有技巧， 对， 对吧。那在东北的这些司机师傅朋友们，他们就是已经习惯了、他们就是这个就属于他们必须要走的一个，你要想在东北开车的话，那首先你必须得会走雪路， 哎， 对吧？ 啊， 所以 还得买一个四驱的车，是不是？ 四不四驱这个东西，我就不一定说是大家一定要四驱、 啊， 但是你一定是要有经验 啊， 对吧？ 嗯， 啊，如果你没有经验，你几个区也不行啊。 哦， 你别说四驱了，你再来四个区、 啊、 也不好使。 说成了大区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什么？就是我们经常可以在那边可以看到他们那个车辆那个剐蹭事故，但他们处理很简单，冬季的时候、 啊、 那剐蹭就剐蹭了，一看啊，那就是不是我剐了你了，就是你剐了，要不然就没刹住、 啊、 对吧，啊，大家就处理起来都特别简单。但是在我们这边呢，就因为大家就掌控不了，要不一下就穿好几个车上去了，对吧、 啊、 所以说呢，就是说一定是在那边的话，就是说是我不建议大家自己来开车，就是说是我一定建议说你一定要找当地的司机师傅带着你去走、 啊、 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而且就是说你从哈尔滨你开到这个雪乡，那至少时间要开四个半小时左右的车， 嗯， 那也不就是距离不长，但是路上走得慢啊， 嗯， 对吧。所以说是就是说就是不管你开什么车，至少四个半小时来起步了， 嗯， 对吧，那你才能够到了雪乡。但是中间沿途也有很多能够去看能够去玩的。那很多一些朋友还是说，比如说我们到了黑龙江，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哎，那首先第一个看冰雕，看雪 冰雪大世界， 冰雪大世界，对吧，就是说那个什么太阳岛，对吧，那这是其中是一个选择。那对于我而言，其实我更喜欢它一个比较梦幻的一个这个，就是相对比较就是有异国风情的。因为大家到了那边可能看了很多这个俄罗斯的建筑比较偏多，到了哈尔滨，对吧，不管什么中央大街啊，还是什么圣索菲亚教堂，对吧，那这都是一些大家常规要去打卡的地方。那其实在哈尔滨的这个离市区大概有30公里的地方，有一个伏尔加庄园，那这个庄园的话，它是按照这个1:1的这个模式，就是说是把这个伏尔加河畔的这个什么，包括它的各种教堂啊，都是按照这个 复原的 这样的、 啊、 一个这个园区 啊。 那这个园区里边你第一个就是你进到园区里边，你可在外边的时候你可能看不出来什么，但是你在进到园区里边的时候，你会完全能感到就是哦，好像是我们置身于这个异国他乡的那种感觉，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地方，它第一个它是首先有一些这个俄罗斯的一些本土的这个文化，对吧？第二一点的话，它的整个不管它的里边各种这个什么教堂呀，还包括它各种的这种什么雪区园区，对吧？甚至包括它整个河畔两边的什么桥呀，什么建筑，全部都是这种风格的， 所 以说是我觉得说大家有喜欢异国风情的，现在不是咱也出不了进去旅游、 假装去俄罗斯， 假装我们可以假装一下 啊， 对吧？而且就是你还可以，因为它的整个这个餐做的有俄餐有中餐嘛， 对， 对吧？那也是我觉得说是大家他因为他们做的也确实很正宗的，因为本身这个园区开了也是好多年了，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它这个地方是值得一去的一个地方，而且本身这个园区内它有住宿，对吧？你可以去选择住木屋，对吧？你可以去选择住他们的这个什么酒店 啊， 对吧？它都有 啊， 都可以完成啊，而且就是像它这种一栋小别墅，木屋别墅里边，对吧？它可以有好几间房， 好几间， 对，而且还有大厅里面，你还有什么各种娱乐的这些。 哎，不过你住没住过他们那儿？ 住过，我住过好几次。 住过好几次。 对对对对。 哎，你看咱俩一块儿去过俄罗斯，是不是？咱们也住过他那个 木屋。对。 当时我有一个啥体会啊？就是我之前没去过俄罗斯。他那床嘛， 特别窄 啊。对，比咱们的那个传统的这个床，咱们中国人睡惯的床，你感觉他这个床， 这也就咱们那个四分之三，有的就一半那么窄，是不是？你感觉那个床， 就是说它只有90公分吧？ 对，你感觉特别窄， 对，都不到 一米。是不是那个所有的俄式建筑小木屋里头，床都是这么窄？ 嗯，是这样，在俄罗斯是这样子的 啊， 但是在我们中国的俄式建筑里面， 哦， 它这个床是比较大的 啊， 这个大家大可放心 哦， 对吧？就是比如说你的双床， 啊， 就是大床房 啊， 它也有。那他在这个床上面，咱是不吝啬的哈， 啊啊 啊， 啊， 咱也不差他那个再多出来这个，比如说90公分、1米2，不差那30公分， 对 吧？啊，所以说是为什么？就是首先第一点，他的这个在这边的话，就是大家一定放心了 啊 啊，就是他的床还是有中国特色的 啊。对， 对， 这个我觉得要是没去过的朋友，可能真是你理解不了那床有多窄， 就是翻个身可能会掉下去。 是是，就是哎，他是指因为咱们住的都是那个单人床的那个房间，对吧？ 对， 那个他们的双人床也窄吗？ 他们的双人床我看过几个啊，就是说是不是这个庄园里面的，是就比如我们在俄罗斯其他地方 看过 的啊。他的双人床我看着也不是特别宽， 不窄啊， 不 宽， 也不是特别宽，就是等于说是比他这个两个九十一米，九十九十是一米八， 1米8 啊，对吧？也就是这样。1米8也就是这样， 1米8，咱们的床也是1米8，1米8两米。 就是说，它这种的话，就是相对来说是它好多是就是两个床并一块的 啊， 好吧？就是你去了4星级酒店 啊， 对吧？它可能都有可能是这种情况的， 啊， 对吧？就是说，也可能是一个是它这些年没有发展的原因， 啊， 对吧？第二一点呢，可能是这些酒店它可能就比较早了，比较老一些。 对， 对， 这些咱确实是不太明白啊，因为咱那个看到人家那个俄罗斯的朋友都是挺高挺大的， 对， 对吧？ 对，他 按说咱这个小只一点的人在那儿， 都 你都觉得那床都那么局促，但他们比咱们又高又壮的，为什么那么小的床？这个咱们哪位朋友知道，给我们解答解答，我们也长长知识。当然，我们今天跟大家说说东北到了冬季玩点什么啊，大家也可以在听听 FM 上找到聊天室，跟我们聊天互动。同时，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官方微信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在老地方相遇，这不是情书啊，我从来没有这么担心。可是啊，我愿你这样下去，我不想让自己变成一个矫情的傻子。可是啊，我已经失了，想着有一天我们终究会面对分离，想着有一天我们会在老地方相遇。就这样轻易，因为你没有那顾虑，唱一首歌给你听，是关于你。有什么关系？这声音适合的频率，我多么想告诉你，我爱着你。也许有一天我们终究会面对分离，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在老地方相遇。这不是情书啊，我从来没有这么担心。下去，我不想让自己变成一个

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好的，小段的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今天我们一起跟着旅行达人张波一块儿到东北啊，咱们脑海中去东北玩玩这个冬天的这个感觉。来，波哥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波。 哎，有朋友已经在我们这个留言了，说说我们这个黑吉辽不算我们辽，我们不服。我们沈阳小烧烤和那个洗浴中心全国一绝啊，现在还有网红打卡地沈阳劳动公园啊，说凭什么不带我们沈阳啊。波哥你解释一下为什么不带人家沈阳。我也觉得你有点过分了， 就是 咱们现在朝阳站两个半小时到沈阳。 我先说一下 啊， 其实就是大家对于这个旅行的目的地而言来说，那一般情况下就是说是可能就是说大家不一定是选择到了沈阳，就是秋季的时候选择去沈阳的是比较偏多的，对吧？因为第一个它的整个交通也比较便利，第二一点的话，然后说是就是它整个沈阳那边的整个一个秋季的整个景色也是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是。而冬季的话，沈阳这两年下雪确实比较少。兄弟，我实话实说，为什么？我老丈母娘家就是沈阳的。 哦，您太太沈阳人。 对对对对，所以说为什么我没觉得？我知道东北的这个什么小烧烤，什么包括沈阳还有什么怪坡这些，但是说我们今天还是以雪的主题为主，对吧？相对来说，沈阳这个雪季啊，就是说是每一年 雪 现在越来越少了 少 啊，这一点你得承认 啊， 对吧？ 但是洗浴中心确实棒， 对， 是不是？ 就是这个是。咱还是以雪为主哈， 洗澡好， 对， 然后小烧烤也好，包括 没毛病。 波哥，你去没去过那个沈阳劳动公园？ 去过， 去过。 不，我来给你讲讲沈阳哈。 啊，来来，对，你给我讲，你给我讲， 还是很多。 对，你现在你是沈阳女婿啊？ 对 啊，那你了解 啊？ 你给说说。 所以说是，我觉得就是从沈阳的周边上。郊区啊，就是说有大城市有铁岭嘛哈，然后对，然后呢除此之外的话，然后 你的蜜月就在那儿度的，是不是？ 略过，对，我去大城市度的，对、然后除此之外的话，你看怪坡景区也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景区，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景区，包括沈阳的故宫、也是值得大家去转一转看一看的一个地方，对吧？而除此之外就是包括你说是那个还有包括棋盘山，对吧？也是一个影视基地，对吧？除影视基地之外，它整个这个爬山也是非常棒的，而且在冬季的时候，其实沈阳在这个郊区这边的话，沈北新区这边，它还搞了很多的这个滑雪，就是雨雪的项目吧，就等于说是一些雪雕、冰雕之类的也是有的，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可看的东西也有很多，对吧？可玩的，但是对于大家概念上的意义来说。对吧？就是到冬季玩雪的话，可能首选会选择黑龙江 啊， 对吧？然后看雾凇，可能会选首选会选到这个吉林，对吧？那除此之外的话，就是说是我觉得说还有一个目的地，对吧？就是说，因为，走到再北的时候，对吧？就比如说有很多朋友谈到说是，哎，我们要看北极光，对吧？看极光。 哦，那得到漠河了吧？ 那就到了 漠河都不一定能看着。 对， 我觉得在咱们国家看极光啊，多少有点扯。 还有一个， 我说对不对？ 这个就是运气嘛，你在哪个地方都得看运气。 对， 对吧？ 就是这个，你比如同时是拼运气的情况下，你这边需要的运气就会多一点。 对对对 对 对，对 不 对？这边可能需要80%， 你要是到人家那个真正的北极圈里头，我看着我去那个北极圈那些朋友啊，几乎都看到了，很少有没看到的。 没看到的这种，就是几率比较高 啊。对 对， 就只要是你季节去的对，几乎都拍到了，都拍的挺好。但是我看见去漠河的朋友 拍到的银河， 我没怎么见过谁拍着极光了。 对，但是 是不是波哥？ 对对对，没错没错。 这咱实话实说啊， 实实说 就是他说的是一个。概率问题，他说我这儿是有可能能看到， 也就是说，因为是有一个概念，叫是中国的北极村嘛， 对 对吧？还有包就是北红村，对吧？ 对， 就是有这些的选择，而且除此之外了，还有包括就是大家就说中国的冷极嘛，啊，就是中国的最 最北端它最冷的时候有一个温度是零下58度嘛， 啊， 对吧？所以说是这个，就是说确实上下温差能够在80多度哈，就是屋里屋外上下温差80多度很正常， 啊， 对吧？所以说是为什么，就是那以这个为方向的这个前提上，所以说为什么我直接再加上我们时间是特别有限，两个时段下来之后，一共加起来有40来分钟， 啊， 对吧？所以说是我尽可能的把，就是先大家可能会直接先去选择首选的目的地， 啊， 对吧？那先给大家去推荐了一下。 对，没事，那说不完，咱下周接着聊，对不对？ 对，就是说为什么我才说了，我说是，就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提到了，有还有很多朋友说是，哎。就是我们再往大庆方向走，或者我们再去选择， 啊， 我们再到了这个中国的东极 啊 抚远， 哦， 对吧？就是说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地方，就是太阳最早先升起的地方， 嗯 啊，这个是大家不毋庸置疑的， 嗯， 对吧？确实是就是比较早啊，就是早上起来，可能说如果夏天的情况下 啊， 早上起来基本上差不多2点多3点钟的时候，然后太阳开始升起来， 凌晨。 对对对对， 3点多就出太阳了， 就开始准备出太阳了， 啊， 就是说基本上天都已经亮了 啊，那也黑的早呀。 不是，对，就是说它晚的话 7点多就黑了， 也 是 也不至于，它就是说它到这个晚上的时候呢，也可能到了这个8点多，对吧？就是也会到这个时间段，就是看这个季节而定， 嗯， 比如像现在吧，就是说像这个时间段东北估计已经晚餐过半了， 嗯， 对吧？啊，就是说基本差不多的话，在黑龙江这一带下午的时候4点多钟天就已经黑了， 嗯， 所以说早上起来的话它又亮的又比较 早， 也不是特别早 啊， 就是说它早上起来也基本上到6、7点钟了， 啊， 但是在东极抚远它早上亮的确实比较早一点， 啊， 基本上像这个像现在的话就是4点多钟， 嗯 啊，基本上4点多钟不到5点钟吧， 嗯 啊，基本上就如果正常晴天的话太阳就已经升出来了， 嗯， 那东极的话因为这边也属在抚远这个也属在一个边境城市嘛哈，所以说是就是说它也是跟俄罗斯有交界的位置，对吧？ 嗯 啊，而且抚远这边的话，它的整个这个物产也是比较丰富的，比如像鱼，因为它整个有沿的这个什么黑龙江啊，对吧？啊，还包括这个就是几个江的一个交汇处， 嗯， 对吧？都处在这个位置，这是东极抚远， 嗯。 然后其实就是东极有一条线路叫331国道， 嗯， 那也就是说331的话，这个时候我要提到沈阳了，从沈阳出发也是可以的，对。 啊， 就是说为什么你沿着 你好好给沈阳做做广告，你也是女婿呢，真是 这个就是说咱捡有用的有最好的时间段来把沈阳推出来嘛，对吧？ 好啊， 那这个 现在开始推出沈阳 开始了，就是说我们可以说我们走到这个鸭绿藏布江啊，从沈阳过去的话其实也就是在个不是什么鸭绿藏布江的 开始胡说 了，什么那个我丹东 啊， 对吧？啊，我们从丹东我们可以开始去出发，然后沿着331国道，不管是秋季还是冬季，冬季的话其实说走的人比较偏少，但是一路雪道， 嗯， 路况非常的好， 嗯， 对吧？就是你可以看到好多个这个什么这个国门，对吧？和朝鲜的这个交界，就是朝鲜那个国家 界碑、啊， 这个位置都可以看到， 嗯， 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大家可以从这个方向沿着331国道一路向北走，可以走到， 嗯， 可以走到这个东极的抚远， 嗯 啊，这是其中的一条，就是说你基本上在这边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这个，也有一些这个少数民族，对吧？啊，因为东北的三省的整个集聚的少数民族还是比较多的， 嗯， 对吧？所以说不管是朝鲜族的，还有包括说是鲜族的，这个肯定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对吧？然后还有包括什么一些这个鄂温克族的， 嗯， 对吧？也是比较偏 鄂伦春，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啊。 所以说是就是大家可以沿着这条线路一直往东去走，然后我们可以走到这个东极的抚远，那就是我刚才我为什么一下一杆先知道抚远去了。其实另外还有一条线，那也就是从黑龙江我们从这边继续往北上，然后可以上到就是说小兴安岭的伊春， 嗯 啊，这样一个城市啊。那伊春的话它的人口数量并不多，但是占地面积确实很大， 嗯， 对吧？它的人口数量就是大家给他形容是这样，全国最大的市级面积，然后最少的人口数量， 哦， 啊，它只有20来万人口， 对 对， 全是林子嘛，人家那是不是？ 现在就是他，因为以前是林场嘛， 对 啊，就是说主要是就是说那个 以伐木为生，对吧？ 嗯、 就是林场的这种作业的这种范围、 嗯。 但是现在因为大家整个一个就说是一个从林业城市改造成为一个旅游城市， 嗯 啊，那这是其实是在2013-2014年的时候他们已经做了整体的规划， 嗯 啊，那小兴安岭大家是可以进去的。对吧？那你进去首先是有这样一个概念，小兴安岭就是所谓的为什么我刚刚提到，我说这边的雪质和在亚布力还包括这个什么雪乡这边的，它这个雪质是不一样的，它就比较松软的。 嗯 啊，那松软的前提上就是这么说吧，就是基本上说它不会说像比如太阳一晒，它不是说硬的，它还是松软的。 哦 啊，它不会粘到一堆。 好， 是这种感觉。 好的，这个我努力在理解。 啊、对，所以说是就是说，首先第一点的话，在这边的话，它有一些这个。有一个户外运动谷啊，也是我觉得是我一个比较推荐的，因为它有整个一个树屋的一个建造， 嗯， 有一个万米的这个就是这个步栈道、 嗯、 就是你在这个森林里面走，你不需要那么辛苦的说是我是不是要爬山， 嗯， 对吧？它因为它有专门修的这个木栈道， 嗯 啊，那你可以沿着整个栈道一直往前去走，你可以看到林海雪原， 嗯， 对吧？也就是说我们大家可能你在其他地方看到林海的几率很高，但是看到林海雪原的这种概念、 哦、 那基本上我觉得说首先第一个在伊春这个城市是完全可以的，因为可能有一大片的全是雪啊，就是地是平地， 嗯， 然后前面就有一片有很大的一片这个不管是松林啊还是包括是白桦林，对吧？ 嗯， 它都是有的，然后正好他们穿插着是交错的， 嗯， 所以说是正好是又有林海又有雪原啊，这种感觉， 嗯， 而且这个雪啊就是大家一定要看清楚再下去啊，别下去了找不见人了。 哦，这么大吗？ 就是说它的雪确实是这样子，就是我们认为它 一人高呀， 我认为和这个马路平齐的，我说它充其量这个雪就和马路上雪那么厚嘛， 啊， 对吧？这可没想有这样一个问题 啊， 它这个路基是比较高的 啊， 那个地啊是比较低的 哦， 然后你在上面一看特别平 啊， 而对于我没有见过这么大雪的， 没什么经验， 对， 啊， 没确实没什么经验， 啊， 我就特别兴奋的，我说哎，到这个雪地里边，因为也没有什么作物嘛，我就可以到这个地里边去玩玩雪，刚一跑不要紧，一下。行了，到大腿根了， 啊，一脚踏空，是 一脚就是唰下去了，给我吓一跳 啊！ 然后我就心里没底儿了，我说这不敢再往前走了呀。 啊， 然后另外一脚再下去的时候，其实我半个身子都没了，你知道吗？哎，我说这个太恐怖了。 啊， 所以说就是说是有林海雪，但这个雪确实有这么厚， 哦哦， 啊，这是没有问题的 啊。 所以说就是大家在这个地方去玩雪啊，也是一个比较 注意安全啊，尤其小朋友什么一定得看住了， 对，你要不然你找不见了， 啊啊，真的。 就是只要一下子，你像到我这儿的话，如果确实是小朋友的话，他 就没了。 真的下去之后，人呢不知道。 对，我这两天网上有一个视频，就是东北的那个父母， 嗯， 带着小朋友体验那种，就是往雪里边一扔，孩子直接全陷下去， 啊， 小朋友玩的特别开心。 啊，对， 对对对。 当然，人家那个雪没有波哥那个那么深， 嗯， 但是横躺着一个小朋友，夸一下进去了， 啊， 他也没了。小朋友特别高兴啊！ 对对对，但是说我所谓的就是说这种的话是，尤其是在这个林海雪原这一带， 嗯， 对吧？那一定是要注意这样一个问题，它肯定存在。 嗯， 而且就是说这个地方其实有几个目的地可以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说一条线路呢，就是大家可以从伊春市区走到新青， 嗯， 新青区的话，然后我们可以沿着新青，然后一直往前去走，走到红星火山岩地质公园，就是说，可能我们对于东北的，就是我们对。二三的这边的整个这个火山，就是这个火山岩比较熟悉，因为我们好多一些朋友可能在夏季秋季去摄影的有很多的一些朋友哈，然后都会去到二三这边的话，然后是因为交通也比较方便嘛，啊，有直达的火车。那除此之外的话，其实在这边的话，红星火山岩地质公园也是一个火山岩是比较偏多的，就是也是很大的一片，但是说它上面修了步栈道， 嗯， 就是你不用下去，你不用跟那个火山岩石近距离接触，就是在你跟前就可以看到。但是因为有栈道的这个修饰，你可以到这个里边就看到更多的火山岩石，对吧？而除此之外的话，最就是可能也就是说，我刚才提及到一会儿，大家可能到了吉林去看雾凇，对吧？ 嗯， 那在这边的红星火山岩地质公园这边的话，它有一个库尔滨的这个水库，啊，那库尔滨的这个雾凇呢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都是它持续的时间还比较偏长，不是说像大家只是哎一大早上蒙头就是起来了。对吧？你睡觉起来了之后，然后说就赶快跑去看，为什么太阳一出来雾凇就没了？ 嗯， 对吧？但在这边的话，它持续的这个时间比较偏长，基本上差不多就是有一年我们去的时候，就是到 十点多十一点多了 哦， 我们认为因为我们是从市区直接赶 啊， 就是从这个， 觉得赶不上了， 觉得我说呀坏了，这个雾凇肯定看不到了 啊， 嘿，没想到去的时候赶的时间特别的好 哦 啊，就是因为第一趟我去的时候是十一月份去， 啊， 然后还没有雾凇，我这有什么可看的一个地方对吧 啊， 但是在我第二趟去的时候是在在一月份去的。哎呀，整个那个雾凇啊，就说是真的，说是我们还是从新青区开了两个小时车程，对吧？我们到了这个，其实我们是六点钟出发嘛，到这就八点了， 嗯， 我说这还看什么雾凇呀？ 哦，您觉得八点已经看不了了？ 对， 一般都是四五点您看。 一般的情况就是基本上是在五点钟六点钟，就可能就住在这块附近，对吧？那你可能走着过去，也就是因为这边只有一些这个农家的旅馆，对吧？没有什么。 大酒店 之类的， 啊， 对吧？啊，所以说是就是说我们，但是因为我们人比较多的那一千宗， 嗯， 所以说我们就说是，哎，我们就是住在市区了，然后从市区赶过去之后，哎呀，当时我心里一打鼓，我说坏了， 嗯， 这估计是不是又是我看的枯枝烂叶子哈， 嗯， 就是， 结果意外的惊喜，是 特别意外的，就是当时我兴奋的啊，就是我说， 啊， 哎呀，原来这个地方的这个雾凇这么 漂 亮， 哦， 对，真的就是说我想到这一会儿就没了，可是没有想到的话一下到了十点半啊， 才慢慢化了， 才慢慢的才陆陆续续才退去了一部分 啊， 哎，然后这是一个收获比较偏大， 那说明波哥点儿比较正， 运 气好，运 气比较好，就是那么晚到还能看到雾凇，最主要是他为什么，他整个这条是一个水库的大坝 啊， 往下去放水，哎， 哦， 啊，他一放水 正赶上了， 对，就是说是也确实是赶着了，那个放水的话是水蒸气特别的多， 哦哦， 就是树挂挂的这个时间 厚 比较长， 哦， 对吧？而且整个下面的就是我们能看到整个冰面上的，就是它都是也有流水，也有一些小冰块啊， 嗯， 就它也有一些这个破船的这个地方，整个这个感觉你是真的是找到的 机缘巧合， 确确实实非常的棒， 嗯， 而且它没有门票嘛，哈， 嗯， 对， 哎，这个最好， 这很主要哈， 啊， 而且比如像红星火山地质公园也没有门票， 哦， 啊，也是非常好的，就是自然景观，但是沿途的时候可能要经过这个武陵的这个森林公园， 嗯， 啊，武陵森林公园也是以看雪为主，因为在东北啊，在这个季节 就是雪啊， 对吧？ 雪和冰， 完了再吃个铁锅炖 啊啊， 对吧？ 没别的，啊， 对，就是说一下雪之后，大家都是炖大鹅嘛， 啊， 对吧？酸菜炖大鹅 啊 啊，这是说也是 冬天鹅就倒霉了，是？ 对对对对，冬天只要一下雪 都被你们给炖了， 那都被他们给炖了， 啊， 不是我们 啊， 对吧？我们偶尔能吃一回半回的哈， 啊， 对吧？然后再加上它本身这边的话，还有一些这个鱼。 嗯 啊，也是非常有名的，不管说大青根啊，还是包括是这个什么，就是他们有一种做法叫什么德莫利炖鱼， 啊， 鱼上面 德莫利炖活鱼，啊， 对对对，有什么各种小杂鱼儿哈， 啊， 这是其一。第二点还有什么大青根啊，什么就是反正也是就是这个就是等于是他们整个水库这边的这个鱼， 啊， 都是基本上说吧，都是算是野生的，不是养殖的那种， 啊， 是非常的好。而且除此之外呢，它里边放的什么豆腐啊，这个。我们所谓的拉皮儿，他们的就是宽 粉条， 对吧？宽粉， 这两个东西啊， 对， 波哥，什么拉皮儿和粉条两个东西。 我觉得它煮到锅里边跟那个拉皮儿差不多。 那人家大宽粉、红薯粉、 就是， 或者有绿豆粉 就是大宽粉的这种的， 啊， 然后往里边一炖，真的是确实是很鲜的，而且本身这边豆腐也确实做的很不错。 嗯， 而除此之外的话，像在这边的话，它的再放一些他们这些什么，就是他们有些这个 土豆什么的，是不是？ 柴鸡炖的这个。蘑菇 啊， 因为 小鸡炖蘑菇， 因为小兴安岭这边他们产的这个蘑菇就特别的多，而且就是不管是养殖，它是在森林里面养殖的 啊 是属于这样子的，就是也相对来说都比较天然性比较成分比较大一些哈， 嗯， 就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什么？它那个香气是完全是，就是说是不是说香料那种，就是菌类的这个香味可以直接下锅里边就可以闻见的， 嗯， 所以说是为什么我说到这边的话，大家也是非常有口福的。对吧？一定能够吃到什么野生菌，对吧？ 嗯， 而且包括说像他这边的话，这边人喝酒和别地不太一样。 哦， 为什么？他们喝白酒的时候，他们会加蓝莓。 哦，白酒加蓝莓， 蓝莓果。 哦， 就是果酱。 这是个什么意思？ 就是喝着挺甜的 啊， 哦，完了一会儿就喝多了。 哦， 对，就是说，我开始很纳闷，我说是你们为什么往这个 白酒是加果酱还是就加蓝莓果？ 蓝莓。果的果酱，但是它不是纯酱的那种 啊， 就是还是果 啊，就把那个果捣碎了，是这意思吗？ 但是也不碎，就是说他们怎么做的我也不清楚 啊。 但是说是它就是也算是有果酱的那种概念在里边，它要， 啊， 一杯酒里面能加上半杯子这个东西，你知道吗？ 啊， 然后你 甜不丝儿的、啊， 你喝着肯定哎又甜哎，然后觉得这个味道还不错 啊 啊，然后就跟饮料一样啊，只不过是饮料带点酒味的饮料， 嗯， 对吧？然后可能是你酒是不少呀 啊， 对吧？一喝肯定就多吧，大家东北的话就是你这个说实在话了、 啊， 喝完之后就睡觉去了 啊， 对吧？啊，完了之后，尤其是说你要赶到睡大炕的话，然后这个炕比较热 啊， 对吧？然后你晚上得多喝点水 啊 啊。 哦，明白了。 所以说，这是说在整个这边的话，就这条线里面，它也有它的一些比较有特殊的，比如像那滑雪吧。 嗯， 在我认为，就是在这边的话，随便找个地方都可以玩雪。 哦， 对吧？这是不用质疑的。 啊， 第二点，滑雪，那它也有他们的这个滑雪场，对吧？ 啊、 就是因为东北的滑雪场是比较偏多的， 啊，那肯定的， 不稀奇 啊。 对吧？什么野滑的，对吧？什么这种说是包括他的什么也分这个什么各种这个级别的 啊啊，便宜贵的都有， 初级的。 我们张家口也是这样， 对对对， 200也能滑，两千也有呢。 对，2000也可以， 对对对， 200也能滑到， 对 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是对于喜欢滑雪的朋友，那这边的话肯定是不会辜负你这个滑雪的这个 啊热情 热情的， 啊、 对、 啊、 你到这个地方肯定是可以的， 嗯、 对吧？但是有一点，就是给大家提醒一点。尽量不要带火种， 不要带火种是什么意思？ 就是不要在马路上抽烟。 为什么？ 因为这是林区。 啊啊啊！对对对， 而且 我也不抽烟，我不懂。 是小兴安岭。 哦， 对 对对对，这个也被波哥提醒的非常到位。 这个是很关键的，不要说是在你在路上抽烟的时候让人罚了200块钱，这不重要 啊， 对吧？重要的是说是你这一个火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 对，哎，对对，这个太危险了。 所以说是，尤其是冬季 啊， 对吧？啊，它的整个这个水源是 干， 对，再加上这个确实是干嘛，对吧？所以说很容易引发这个火灾。火灾一旦引发之后，想救援太困难了。 哦， 对 对 对, 对 啊， 所以到这个地儿啊，大家就都电子烟一下就得了。 对，我觉得就是你就电子烟一下也就行了 啊， 对吧？嘴里冒出来那是那么 对，有点感觉，或者也不用抽，你哈一下也能出烟儿， 一会儿哈的没， 是不是？ 一会儿哈的缺氧了 啊，喝口那个热水也哈的全是烟了，所以也不用在那儿抽，对不对？ 对，而且像就是说。大家所谓的就是泼水成冰， 嗯， 其实在整个东三省这些地方来说，我觉得基本都可以。 得是拿开水，我记得是吧？ 就是说你拿凉水出去之后，你没有那个气儿嘛， 啊， 就是没有说你甩出去之后，然后没有那个热气， 啊， 对吧？但是这个甩出去它是热气，其实全 这个很难，这个大家看看就行了啊。就我去年还是哪年，不是新闻就报了说有那种。模仿人家那个拿一壶开水然后往天上一浇、 嗯、 说都看见瞬间凝固那个、 嗯、 不都拍那个吗、 嗯、 说一个人没浇好那个水一下浇自己头上了给烫够呛、嗯、也有这种可能啊、嗯。 就是说这种的话你一定记住是你就是拿一杯子你不用拿一 大壶 对、啊、 对吧拿一杯子说实在话的你拿手能摆到一边去撒一下就出来了其实也是非常简单但是一定是记住有要领的 对他在您得知道这个它的那个角度啊什么的 对 得多加练习先拿那个不开的水啊先练一练 试试 先泼一泼看看会不会泼到身上 对对对 是不是 温水也可以 你先别说那个什么露脸和现眼的问题了、 啊、 先保证自己安全 对对对对先保证安全这是最主要的 对对对 所以说为什么就说是在这些地方它这些项目都是可以完成的、 嗯、 对吧啊但是有很多朋友放烟花我说你就省省吧 对 吧？ 对 对 对， 在这个地方就不要去想这个问题， 嗯、 对吧？啊，你看看拍拍照，晚上的时候，如果说你觉得哎不过瘾，他们是很多，比如像雪乡，大红灯笼一挂， 啊、 哎，那种 气氛特别好， 年味儿都出来了， 啊、真是、啊， 对吧？啊，然后吃个酸菜馅饺子， 啊， 对吧？啊，这是他们本地的一大特色嘛， 啊、 对吧？就是酸菜，永远是。每个桌上是必不可少的，不管酸菜什么 酸菜白肉、 酸菜白肉，或者说是这个、酸 菜 饺子，菜排骨对吧、 啊？ 或者酸菜馅饺子对吧？这是必不可少的、 啊、 对吧？所以说我觉得也非常好。而除此的话，就是我们的交通，比如我们到这方向也都是比较方便，基本上集中核心的是哈尔滨，或者吉林、 啊、 对吧？这两个终点目的地。 哎，对，时间也差不多了啊。当然，波哥肯定还有好多没给大家讲完。对不对？嗯，有机会下周再让波哥把东北再给大家好好讲一讲。尤其好多朋友说我们沈阳不服， 就是不服，怎么都不服。咱们以后让波哥给专门讲一期， 随后我们专门讲一期辽宁， 专门讲一期辽宁啊， 对， 那个有多棒，我们辽宁一直都是非常好的哈、啊， 没错。 哎，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么一点点吧，大家到了冬天，去东北玩点什么，我们给出了几条这个线路方面的推荐。虽然现在有很多朋友还是由于种种原因，咱们现在也不建议大家到处乱跑啊，还是咱们在脑海当中多计划，计划的多了总有一天能用得上啊。 对，而且这个时候你就放心吧，去东北在咱们国内，今年不行咱明年去嘛。 对对对 对 对 吧、 啊、 明年不行在后年去嘛。 对，这个都不着急 啊。 好，咱们今天的乐行京津冀就到这儿了，我是孙涛，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好，再见。 对，回到好朋友的位置，你也就不再需要为难成这样子，很爱很爱你，所以愿意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很爱很爱你，只有让你拥有爱情我才安心。想你那幅画面多美丽，如果我会哭泣也是因为欢喜，地球上两个人能相遇不容易，做不成你的亲人我仍感激，牵绊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很爱很爱你，只有让你拥有爱情我才安心。 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三地携手联动，信息权威发布，协同发展进程，热点追踪报道。晚间新闻节目京津冀新干线增加重播时段，首播晚6点，重播晚10点。